数之力换你和难分难舍，和谁在为我舍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1991年的刘德华同名的普通话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《我和我追逐的梦》，而创作方面是来自著名的音乐人周志平。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1995年的林忆莲的《Love Sandy》专辑当中，这张专辑里呢有《伤痕》，还有《为你我受冷风吹》等等好歌。下面这首歌曲，蔡依林还有彭佳慧都曾经翻唱过《听说爱情回来过》。 而听说知心的你曾回来过，想听他替我向你问候，只为了怕见了说不出口。 我对遗忘的感触

刘丹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是专门为你播放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老歌呢，是来自田震的，叫做《月牙泉》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一首叫做《说谎》的歌。林宥嘉的《说谎》呢，前段时间是蛮红的啊。但是最早呢，有一首叫做《说谎》的歌曲是来自温兆伦。当然，这首歌呢跟林宥嘉的歌曲呢没有任何的关联，是来自另外一位著名的音乐家徐嘉良。 眼中透露着一丝感伤，当天色渐亮却泪眼相望，我的错无可原谅。

出闪烁，想找个完美的借口，

这是来自《卧虎藏龙》当中的主题歌李玟带来的《月光爱人》，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产物。而继续留声地带要送给你的歌曲，来自杨俊荣当年的《伤感列车》专辑当中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，《告诉我亲爱的你》，来自杨俊荣作词，童安格作曲。在杨俊荣告诉我亲爱的你之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明的幸福，这也是他当时加盟香港的唱片公司推出的第一张专辑的标题歌曲。究竟什么是幸福，每个人心中呢都有各自不同的定义，但是追求幸福的心每个人都是相似的。 幸福前方不远处，若是爱与痛都曾铭心刻骨，又何必想哭？决定放手也是种幸福，至少不用再为爱尝辛苦啊！这一段旅途就当作我对爱的梦想彻底的觉悟，我曾那么接近幸福，你却将我的冷放逐，我的感情从此麻木，没有结束，不能重复，我曾那么接近幸福，就此打住，为何上天要我孤独，好孤独，说清楚，我曾那么接近幸福。

这是张学友继他当时大卖的《吻别》专辑之后又推出的新的普通话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歌曲《祝福》，听起来是非常温馨的歌曲，同时呢，当中因为有朋友的离别，所以呢，显得有一些伤感。好，今天在留声地带的最后听到的是另外一首这个温馨的歌曲，这个歌当中呢我觉得反而没有伤感了哦。这是来自苏芮的十年的第20张个人专辑当中的歌曲，而这一首歌的制作人呢就是曾经跟他合作过的李寿全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牵手。今天的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，幸福着你的幸福，因为路过你的路，因为哭过你的苦，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，追逐着你的追逐。 还要更忙碌，所以 现在是北